以史为鉴，可知兴替。历史没有如果，只有教训。荣辱成败皆有限期，爱恶离合不在情感，而在势力。势倾则绝，利穷则散。历史在少义，民国史系列之一，容共与清党。主讲黄毓民。好啦，翻嚟第三节。嗱，程潜咧喺武汉咧就向呢个鲍罗廷报告，就话啊，国民党咧就准备喺上海清党。咁呢个共产党分子李富春亦都同鲍罗廷密告咧，呢个蒋介石、何应钦咧就会嚟呢个南京建立政治组织。咁鲍罗廷就为咗先发制人咧，就喺四月七号晏昼咧，就喺佢屋企咧就召集临时紧急会议，就决定咧中央党部同埋国民政府迁至南京。嗱，呢个中央党部系指中国国民党嘅中央党部，同埋呢个国民政府。咁呢个系武汉嘅国民政府啊，鲍罗廷可以控制嘅，就佢决定，咁我哋就去南京咯，就武汉搬去南京，系咪？咁并且下令呢个武汉嘅军事委员会咧，就准备以南京为中心嘅作战计划。我就唔知佢同咩人作战啦，系咪？如果呢个就咁睇，当然啦，个作战梗系指。即係全國嘅呢個國民革命軍啊，嗰個作戰就唔係對呢個蔣總司令嘅作戰啦，係咪？因為嗰個你都冇免咗個蔣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嘅職位，咁係咪作戰就佢喺度作戰係嘛？咁即係話要奪佢嘅權咁解嘅啫，係咪？咁但係喺呢一個咁嘅緊急嘅關頭咧，嗱，你又搬去南京喎，國民政府要係咪？中央黨部又搬去南京喎，跟住仲要下令呢個武漢嘅軍事委員會啦，就呢個佢可以控制嘅。武汉军事委员会咧，就以南京为中心嘅作战计划定一个，咁即系话完全要即系搞掂你蒋介石。喺呢个紧急嘅关头咧，蒋介石就毅然喺四月九号就进驻南京。嗱，呢一个咁嘅行动咧系好重要嘅，因为计过条数咧，如果俾你杀翻入嚟南京，系嘛？咁而家二六军嗰啲系程潜可以控制。程潜亦都叫啲军队唔好渡江，咁但系嗰个电文俾佢攞咗之后，啲军队都冇办法，一定要听总司令讲，系嘛？程潜嗰个阴谋败露，跟住鲍罗廷要将呢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同埋国民政府搬去呢个南京，并且要定一个以南京为中心嘅作战计划，系嘛？摆明就系要赌抢，系嘛？要将成个国民革命军嘅嗰个大，即系嗰个大权咧，就由蒋介石手上咧就抢翻嚟，系嘛？嗱，四月九日咧，呢个蒋总司令毅然进驻南京。嗰日其实系咩事呢？嗰日亦都系一班共产党预定举行迎汪大会嘅日子，即系迎接汪精卫，即系喺南京迎接汪精卫嘅大日子，系嘛？同埋喺呢个公共体育场嗰个大会会场就已经布置好啦，所有迎汪嘅标语贴晒出嚟，系嘛？但系后来知道，咦，嚟南京嗰个唔系呢个汪精卫，唔系汪兆铭，系蒋介石，系咪？咁啊，唯有咧就将个迎汪标语就改成迎蒋，系嘛？咁你而家唔系话即系摆到明同蒋介石反台噶嘛？咁佢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，咁佢已经进驻入嚟呢个南京啦。咁你汪精卫又冇嚟，咁你咪迎汪变成迎蒋啦，系嘛？嗱，蒋介石呢一个行动毅然杀到嚟南京咧，呢个俾嗰啲所谓反共嘅国民党党员咧，同埋其他嗰啲喺南京嘅民间团体咧，一个相当大嘅鼓舞，特别系喺南京有一啲即系死忠嘅国民党分子，包括呢个孙文主义学会，系嘛，同埋劳工会嗰啲人，系咪？即系饱受共产党嘅迫害啊！咁於是喺四月九日，即係蔣介石嚟咗之後咧，哇！即係佢有人即係撞佢膽啦嘛， 就開始報復行動，在街頭呢就捉啲共產分子嚟打，亦都包圍呢個共黨分子主持嘅啲省黨部啊、總工會啊，係咪？等等，係嘛？咁所以甚至乎將呢、這個共產黨人，即係幾個共產黨人，大盤天王敬西、高宇柏，就將佢拉咗送去公安局，係嘛？咁啊，呢、這個張柱時咧，即係搞呢個營汪大會嘅呢個共黨分子張柱時咧，就匿咗入廁所，係嘛？就僅以身免，就唔使俾呢一班所謂極右派嘅國民黨咧拉到，因為佢哋哇，你蔣介石嚟啦，咁佢哋咪哇得啦，我哋有人喺度啊，有個老大喺度，唔使驚，咁啊開始就揼你啲共產黨喺街度就已經打你啦，係嘛？亦都捉一啲共產黨分子嘅公安，係嘛？咁呢個張柱時咧，即係搞營汪大會嗰個張柱時，呢個共產黨咧就縮咗喺廁所，係嘛？咁佢就對武漢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報告呢件事，係嘛？咁咁佢就話咧，大致內容就係咁啦嚇。咁佢就話咧，呢個本嚟咧4月9日咧就愛嚟歡迎呢個汪精衛嘅啊回國大會嘅。咁但係蔣介石咧亦都嚟咗南京。咁我都唔可以唔表面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做俾人睇啦，係嘛？咁啊發嗰啲標語就改為歡迎呢個蔣介石大會啦，係嘛？而且晏晝即係定咗晏晝2点，係嘛？咁但係咧就竟然有百幾二百個流民就攞曬啲木棍啊、呢、這個鐵棒啊、手槍啊，咁啊殺到嚟呢、這個即係江蘇省啊同埋南京市兩個黨部，係嘛？咁話要打倒呢個反對，呢個打倒呢個反動派啊！咁就即係其實佢將個過程就話俾呢個武漢嗰邊聽啦，係咪？咁佢話呢啲咁嘅反共嘅黨員咧，即係國民黨黨員同埋工人係流民嚟嘅嚇。咁當然呢個係即係其實呢啲又叫做賊喊捉賊啦。最多流民所為就係共產黨啦，當時係咪？好啦，咁啊去到呢個地步咧，喺即係4月9日夜晚黑咧，共產黨分子就召開呢個緊急會議，咁啊決定第二日咧。就要開一個叫咩啊？南京市民肅清反革命派大會。其實我哋睇翻啲歷史咧，後來中共建政之後，都成日開呢啲咁嘅即係批鬥大會，係咪啊？咁其實由來已久啦，呢個係共產黨啊，即係個政治鬥爭嘅即係必要做嘅嘢嚟嘅。個南京市民肅清反革命派大會，係咪？咁呢個大會咧就講咩咧？就請呢個蔣總司令咧切實保護省市兩黨部同埋南京總工會，咁啊指令呢個公安局將啲反動分子交俾人民審判委員會審判，查辦公安局、省市黨部組織自衛隊，工人就武裝自衛，係嘛？咁啊封閉牢，即係呢啲咁嘅決議，即係呢、這個緊急會議作成呢啲咁嘅決議咧，啊，呢、這個咁嘅所謂大會啦，南京市民肅清反革命大會咧，其實個目的係乜嘢咧？咁啊，好簡單，係嘛？就係、是、一個反撲啊！明知道喂，你蔣介石嚟到南京咧，咁跟住啲即係國民黨右派咧，或者反共嘅國民黨黨徒咧，聲勢大盛噶嘛，係嘛？咁所以個情況。都頗為混亂，係嘛？咁跟住就發好多傳單啊，剩啊，係咪做啲反蔣宣傳啊，係咪？咁啊，又呼籲呢個南京市民啊，即係罷市、罷工、罷課啊，打倒呢個蔣介石啊，咁等等呢啲標語又出現咯，係咪？咁呢啲共產黨即係所謂謀叛。咁當然佢係共產黨，你係國民黨，謀咩叛？咁但係佢已經入咗國民黨嘛。而家係你係喺武漢呢個國民黨中央可以控制噶嘛。咁但係呢共產黨黨徒就實施呢個暴力噶嘛，係嘛？咁呢個上海總工會咧，即係啊，就最多共產黨噶嘛，係咪？咁喺上海嘅國民革命軍駐軍咧，亦都開始將呢個共黨分子，即係所以控制嘅呢個總工會啊，個九叉隊嗰啲槍械咧。就即係清剿，係嘛？要佢哋剿械，咁呢個所謂上海嘅清黨行動咧就開始啦。咁你之前個背景就喺南京嗰度即係亂糟糟啦嘛，係咪？咁已經開始出現好多呢啲暴力衝突，發展到最後就係要打倒蔣介石啊嘛，咁蔣介石即係 就一定是用一個鐵腕的手段來對付你這班共產黨，因為你已經有那個所謂暴力的這個這樣根據在這裡。咁所以跟住落嚟咧，就係喺呢個東路軍共即係攻佔上海之前咧，即係其實之前我哋講過啦，即係呢東路軍進佔上海之前，其實共產黨已經搞咗幾次暴動，係嘛？咁亦都即係老獲喺嗰個即係譬如直系老系嘅軍閥嗰啲槍支啊，同埋俄共由海上秘密供給嘅武器啊，咁啊組織咗一支武裝部隊。其實有兩個戰團嘅，一個係上海總工會，即係向呢一個武漢報告話1500人，其實係3000人嘅一個工人糾察隊，咁啊，即係等於兩個戰鬥團嘅人數，咁已經變成當時喺上海共產黨嘅一個黨軍嚟㗎啦，大佬，係嘛？嗱，呢個上海糾察隊嘅總指揮咧就係共產黨嘅顧順章，幕後操縱佢嗰個咧就係周恩來。系嘛？嗱，呢个顾顺章好犀利噶，佢系一个追击手嚟噶，佢做过呢个鲍罗廷嘅即系卫士噶。咁呢个周恩来奉命去上海主持呢个特工工作嘅时候咧，鲍罗廷就将顾顺章就介绍俾周恩来嘅。咁当上海即系克服咗之后啊，即系呢个国民革命军克服上海之后咧，顾顺章就喺呢一个上海嘅闸北。商務俱樂部就設立呢個糾察隊嘅總指揮處，上海糾察隊嘅總指揮處，係嘛？咁然後咧，因為有武器噶嘛，有武力喺度噶嘛，就任意咧去搜捕同埋殺害嗰啲所謂反動派，咁當然全部都是國民黨嚟嘅啦，係咪？咁而且就話武裝要進攻呢個租界，嗱上海有好多外國租界，係咪？佢呢支上海即係糾察隊。系嘛？有3000人，又有咁多武器，系嘛？咁当然，上海各界就即系感到非常之不安啦，系咪？喺3月27日，上海总工会嘅委员长啊，汪秀华就召集全上海嘅工人代表大会，同埋检阅呢个武装纠察队，就炫耀佢武力，系嘛？同埋有即系向呢个蒋总司令示威嘅意思，系嘛？嗱，呢個蔣介石為咗維持社會秩序同埋呢個國民革命軍嘅聲譽咧，咁佢就曾經命令呢個上海總工會咧，就解除佢工人糾察隊嘅武裝，全部撥歸俾呢個總司令部節制，但係總工會就拒絕。咁個理由係咩咧？即係共產黨操控嘅呢上海總工會理由係咩咧？佢話咧，糾察隊就不同於軍隊，性質咧就完全係工人嘅自衛組織嚟嘅，係嘛？咁呢個上海總工會糾察隊不拒絕接受呢個蔣總司令嘅命令，而且公然發動反蔣嘅行動，係嘛？就啱啱呢一個即係國民革命軍嘅第二師咧進駐上海閘北，並且喺3月27日咧，即係將呢啲即係圖謀不軌嘅即係呢個共黨分子咧就拘捕。咁呢個共黨分子就向武漢嘅國民黨報告咧就話，呢個劉峙咧就奉蔣介石嘅命令調查工人糾察隊嘅內容啊。就会处置佢噶啦。由吴玉章即系又系共产党人据报之后咧，就喺4月1日举行嘅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席里边咧，就话呢个蒋总司令呢种做法系反革命行动，要求严重处置。咁喺呢一个共产党同埋左派分子嘅叫嚣之中咧，呢、这个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啊，中央政治委员会咧，即系武汉嘅中央政治委员会咧，就做咗一个咁嘅决议。佢话在本党未组织。党的宪兵维持革命秩序时，承认纠察队为维持革命的秩序之合法武力。如军政长官有任意解散者，即为反革命。我咁都得？喂，大佬，你听啲共产党讲，跟住当呢个蒋介石嘅所为系反革命，嗰、那个系武汉嘅国民党，系咪？嗱，呢一个决议出咗之后咧，上海工人纠察队咧就更加跋扈。咁共产党主持嘅总工会同反共。嘅人所組織嘅嗰啲工界聯合會之間嘅衝突咧，就已經係形成，係嘛？咁而呢一個中央監察委員會即係建議所謂護黨，亦都已經有個決定，係嘛？咁呢個南昌中央政治委員會指派組織嘅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咧，都喺4月8日正式執行職權，至到呢個4月12日。 咁啊，上海駐軍第26軍喺工界聯合會同埋商會協助之下咧，就將呢個上海總工會嘅九察隊繳械。